霸图主场为庆祝几队闯入总决赛所准备的简单庆祝到底还是没能用上。现场的电子屏上所表达的只是比较公式化的对胜利一方的祝福。两队选手在赛场中央列队，叶修、韩文清、林敬言、张家乐，这些老将在这片热血铸就的赛场上相遇、相识、相杀。有人留下欢笑，有人留下悲伤，有人留下感动。他们之间或许未必能称得上是朋友，但是他们之间相互的了解却不会比任何一对最亲密的朋友要少。他们有共同的追求，他们有共同的目标，在这片赛场上他们挥洒着一样的汗水，燃烧着一样的热血。只是很遗憾，每一次都不可能让所有人收获所期待的结果，每一次总会有人在中途就黯然退场。结束了，韩文清望着这个他熟悉的赛场，望着满场无声的观众，又一个赛季结束了，自己职业生涯的第十个赛季结束了，又失败了。是的，在韩文清的心底，没有拿到冠军那就是失败。虽败犹荣这句话他一点儿也不喜欢，而这一次给他划下失败休止符的家伙叶修，又是叶修，或者这之前的时候这家伙还叫叶秋。名字为什么要改，这种事韩文清一点儿也不关心，无论改成什么他都能在场上第一时间认出这个家伙，这个十年生涯中给自己留下最多记忆的家伙，从头到尾悲喜交加。而这次每四次在季后赛中叶修给他和他的霸图种下苦果，但是在结束后韩文清对叶修说的第一句话却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胜利，自己的悲伤却是对方的欢笑，职业竞技就是这么残酷。谢谢，叶修答道，两只手握在一起，无声的现场忽然响起了掌声，经久不息的掌声。这实在是一对令人值得尊敬的对手，十年荣耀他们始终坚持如一，无论面对什么样的磨难，他们追逐冠军的心都从来没有低落过。可是两人之中最终却总是只能留下一个，这真是让人无比伤神的一件事。霸图粉丝是讨厌甚至痛恨叶修的，可是在这一刻他们竟然也都情不自禁地期待，如果叶修和韩文清是在同一队，如果他们可以共同捧起那个奖杯，而不是总在厮杀，那会有多好。但是这两人却没有这样的惆怅，多少场外媒体此时死盯着这二人的画面，多么希望这二位再来点更加让人感动的互动，但是没有。祝福，感谢，分别，别说拥抱什么的，两人呢握在一起的手都没有停留太久便已经分开，而后就已经各自转身，各自向着自己接下来的目标走去了。韩文清接下来遇到的是苏沐橙，叶修呢，他看到了林敬言，看到了张家乐。通常来说，赛前赛后的列队握手会有一个次序，队长第一，而后副队长，如此往下。星星只有叶修队长，而没有人挂名副队长，所以在列队上随意一些。霸图呢，张新杰这副队的存在感可是很强的，但是现在张新杰却没有依照一般的次序在韩文清之后就和叶修握手，而是林敬言和张家乐差不多一起走到了叶修面前。很好的比赛，林敬言先同叶修握手说着。谢谢， 叶修依旧只是这样简单的答复。眼前的这两位不像韩文清那样和他针锋相对了十年，但是要说悲壮恐怕要比韩文清更深。韩文清和张新杰这对搭档至少在第四赛季击败了叶修，推翻过加时王朝，收获了一座冠军奖杯，由此打底，就算之后的职业生涯再无成就，却也不会被人看作是悲剧。但是林敬年和张家乐两位第二赛季的选手，也就是比叶修、韩文清少奋斗了一年而已，却始终无法将冠军奖杯收获囊中。林敬言上赛季甚至是他第一次打总决赛，张家乐那在荣耀中就是倒霉的代名词，四进总决赛，四次一只手都已触到了冠军奖杯，却最终竟也是一无所获，而这一次连一只手触一下的机会也没有了。 加油，张家乐对叶修说着。 这一刻他到底还是会想起两年前的那个夏天，同是退役选手的他和叶修在荣耀网游中相遇，他们似已告别了荣耀，但显然各自那颗冠军的心却还未死。最后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叶修拿着一个新号从网游中一路练起，一路招兵买马，自己创造机会，自己制造希望，最终凝聚成了一支战队。而张家乐他选了一条更为直接简单的道路，他复出选择加盟了霸图，和韩文清、林敬言、张新杰组成了华丽无比的阵容。张家乐不会忘记那个时候叶修也有对他发出邀请，如果他答应，他将会是现在星星战队中的一员。但是张家乐也不会否认，当时的他并不看好叶修的白手起家从头再来。在当时的他想来，叶修已是荣耀等伸手握三连冠的人，或许他会更重视这种奋斗的历程。但是他自己呢？他所想的只是拥有一座冠军奖杯，无论何种方式，他希望自己的职业生涯可以不要有这份空白。两人各自走向追逐胜利的道路，叶修和他的星星在挑战赛中击败了加时，张家乐和霸图一起在去年的总决赛中惜败于轮回。继续再来，两人继续着他们的追求。叶修冲过挑战赛来到职业联盟，带着他的星星毫不掩饰地朝着总冠军杀去，张家乐和霸图的队友们一道也又一次向冠军发起冲锋，最终两队在总冠军的门外相遇了，最终叶修和他的星星获胜，而张家乐和霸图一起倒在了门外。后悔吗？后悔当初没有接受叶修的邀请加入星星吗？不，并不会。如果还是两年前的张家乐，在直接倒在星星面前的时候，他大概会无比懊恼他的选择，但是现在的他已不会。他和霸图一起走过的两个赛季，和这些队友一起奋斗冲杀了两年，他是更重视结果，但是他也深深感动于这个过程。这两年他经历了不少，心态也变化了很多。收获冠军的机会他们上赛季就曾有过，这赛季的星星也不止拿到和他们上赛季一样的机会。即便星星最终真的拿下了总冠军，张家乐也不会因此而后悔。这只星星是这样的一只星星，而如果有他，那又会是另外一只星星。这样的星星获得冠军，并不会意味着有他的星星也会夺得冠军。职业场上的胜负从来没有绝对，这种后悔是毫无必要的，这是张家乐这两年来学到的东西。通往冠军的路有很多，叶修选择的是一条，他的选择也是一条。叶修选择的道路充满荆棘，让他一度不看好，而他自己的选择呢？他或许也会想过他的选择是捷径，但现在他已明白这绝不是。通往冠军的道路从来都没有捷径，以为收集一堆顶尖选手，收集一堆顶尖角色，就能轻轻松松拿下冠军的话，未免太小瞧荣耀，太小瞧竞技这回事了。张家乐不敢小瞧， 所以他不会再后悔自己的选择。没有接受叶修的邀请，没有回到百花，加入了霸图，他都不后悔。此时他为圣者送上祝福，而他自己的路还要靠他自己走下去。四位老将就这样在场上完成了赛后的致意，简简单单，没有多余的话语，来来回回的甚至都是那几个朴素到没劲儿的词汇。但是眼望着这一幕的所有人的心却已经揪了起来。就算是这样的简简单单，就算是这样没劲儿的词汇，大家还有机会听到吗？四位都已走在职业生涯末期选手，他们还会有这样的机会在场上相互送出祝福和感谢吗？加油，谢谢，只是这样的用语对于此时的他们来说竟然已经是这样的奢华。对于他们到底还有没有明天，还有多少明天，留给人们心中的只有忐忑。非常精彩的表现，霸图的副队长张新杰在三位老将后这才走到叶修面前。 你们也是， 叶修说。 这支队伍很强。 张新杰的目光投向叶修身后的其他星星选手， 每个人都有无法忽视的地方。 叶修笑，他知道张新杰会看出远比很多人更多的东西。星系能击败霸图，并不只在某一个人或是某一个精彩的瞬间，他们队伍的运作也是充分而且非凡的。在从劣势下翻转那一系列紧张激烈的战斗中，星心并没有在频道中进行任何交流，这就是最好的证明。这说明他们的配合训练有素，这说明他们在那种情况下就有共同的意识，相互协作，将战队，将自己推向胜利的方向。 继续加油，张新杰说道。你们也是。 张新杰点头，他不是一个会说敷衍客气话的人，星星还有加油提升的空间，而他们霸图同样也是。叶修虽然他一入联盟就成了这人的葬送者，但他却从来没有小瞧过他。他所捏造起来的星星这支队伍的战术体系有太多值得学习和思考的地方了。荣耀教科书的内容可也是在不断更新，不断进化的。